外套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世界比现实大，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 九六九， 听经典， 听经典。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通知，自2018年1月1号至2020年的12月31号，继续对月销售额2万至3万的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据国家公务员局统计呢，截至目前，国考仍有超过600个职位零报名，建议考生呢结合职位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理性选择报考职位。国家信息中心最近发布数据显示呢，从2016年的一月到2017年的四月，我国分享经济的用户月均增长12.7%，收集衣物电子产品是下一批潜力领域。上海市近日抽查了带 USB 的插线板，20批次的产品中呢，有8批次不合格，用户呢可能会接触到220伏的电压。质监部门表示呢，已对部分企业启动召回评估。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印发公告，要求各地食药监部门加大力度严查在小麦粉中添加非食品原料的行为。甘肃省将在兰州市、嘉峪关市、甘南藏族自治州等部分城市率先试点推行生活垃圾的强制分类。湖南省发布了2017年工资增长的指导意见，明确企业工资增长的基准线为8%。亚洲航空近期在成都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开通成都至曼谷、昆明至吉普两条全新航线。 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来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离开是脆弱。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就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离开是坠落，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个真爱，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今天呢，我们来一起重温97年。90年代的香港乐坛四大天王横空出世，乐坛呢也正式宣布进入了偶像时代。97年四大天王齐发力，刘德华连发《爱在刻骨铭心时》《爱如此神奇》和《真生命》三张专辑，张学友则不甘落后，《想和你去吹吹风》《不老的传说》，林敏莹翻唱了《甜蜜蜜》，郭富城则继续他的劲歌热舞，唱跳的起劲，四人呢几乎霸占了所有的大奖，四大天王独步天下。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们缔造乐坛传奇的同时呢，也湮灭了太多的可能性，以至于新世纪之后呢，黎明的谈及四大天王的影响也感触颇深。我们来听到黎明的这首歌《相逢在雨中》。 纷飞小雨中，跟你再相逢，在脑内又再现拥有过的梦，此刻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共你在风中愿再度相拥。过去与你渐暗如美梦，共你在风中愿再度相拥。你却冷冷说句好吗，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痴心一留，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暗暗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今天跟你分手，他朝不再拥有。共你在风中再度相拥，过去与你情浓如美梦，共你在风中愿再度相拥。你却冷冷说句好吗，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痴心一留，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在我心里洒满你温柔，暗暗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今天跟你分手，他朝不再拥有。

一方衰弱一方强，97年的香港乐坛呢一渐颓势，内地乐坛则悄然的崛起。那一年，当红炸子鸡杨钰莹、毛宁、黄格选、林依轮悄悄发生了变化。杨钰莹宣布退出了歌坛，林依轮开始尝试舞曲，以岭南为主的内地乐坛正式的北上，北京也成为了音乐产业的主要城市。那一年，内地乐坛出现了许多的金曲。年初，李娜唱红了《女人是老虎》，其流行的程度呢，不亚于现如今的小苹果。而稳居内地歌坛一哥位置的刘欢呢，在这一年推出了他的精选集《记住刘欢》，销量迅速突破了40万张，也成为了大陆原创音乐史上 CD 销量最高的专辑。在国企改制职工下岗的大潮下呢，刘欢录制了公益歌曲《从头再来》，也成为了当年的标志性歌曲。今天969，我是泽林，我们一起来回顾97年，听到刘欢《从头再来》。 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

这世上为情所困的人很多呢，也都说情字最伤人。比如歌手陈琳，她的一生为情所困，英年早逝，令人惋惜。93年，陈琳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也正是这首歌让她迅速的爆红，奠定了她在内地乐坛的地位。其实当时陈琳走红还多亏了那英，这首歌原本是制作人为那英打造，但那英的当时没有收入，制作人呢才给了新人陈琳。也不曾想这首歌一炮走红，销量达到了150万张，创造了当时的销售奇迹，而陈琳也由此正式迈进了华语乐坛。据说呢，那英后来也很后悔没唱这首歌。一夜爆红之后的陈琳，到2005年共发行了7张专辑，诸如《害怕爱上你》《女人》《陈琳》和《爱就爱了》等等。下首歌同样来自于陈琳，《爱就爱了》。 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美丽雪山的金丝猴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十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2.5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9%，贸易的顺差收窄。昨天是我国第18个记者节。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消息，截至7号，我国超过了22.8万人持有有效的新闻记者证。国家邮政局昨日表示，双十一期间，全国快件的业务量有望超过15亿件，消费保持旺盛。近期国内油价不断上涨，柴油已突破年内的新高，且均价已逼近了汽油均价，此行情为下游的产品提供了有利条件。昨天体育总局提出意见，要求武术的从业人员和习武人员不得有自创门派、私下约架、恶意攻击等方面的行为。 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磨灭的墙翻不是自己。你能成了佛，你能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拿出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 say goodbye. 今天的你是否和往常一样度过了繁忙的一天呢？或是只是在偶尔休息的间隙里思绪飘向了远方，嘴里呢喃了一句，等存够了钱我就去旅行。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和你聊一聊，如果8元就能买到一张机票的话，你最想去哪里呢？是去期待已久的旅行地，还是回家看看父母？你会如何选择呢？也欢迎来关注经典969的官方微信，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互动话题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联航提供的飞机航模哟，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张的机票8块钱，你有没有想到？有人说了，坐个地铁都7块钱，机票8块钱，那以后是不是可以坐飞机去上班了？小鸭说呢，我每天从回家来到地铁站打车就要26块钱，8块钱一张的飞机票，想想都刺激。其实我记得自己以前呢看过一个段子，说啊，中东的一个国家当地的机票很便宜，很多的保姆会选择坐飞机到邻近，很多的保姆会选择坐飞机到邻近便宜的城市去买菜，买回来了还和主人说，哎，你看我多会为你省钱，哎，为了买便宜的菜我都坐飞机去买的啊。你看看人家的生活，坐飞机去买菜，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就想呢坐个飞机去上班我就很满足了。也说回来啊，如果一张机票8块钱的话，除了上班啊，你最想去哪里呢？来关注今天969的微信平台，参与今天的互动留言吧。幸运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联航提供的飞机航模。虽然呢你不能坐着飞机去上班，但是啊你可以带着飞机去上班。我们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坦白。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情安排，如果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安排，如果那么坏，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过去的那些你，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会儿呢搞搞这，一会儿搞搞那，一会儿又想挣大钱，大部分的时间都觉得特别的惶恐和缺乏安全感，只好选择一步一步先做好眼前的那些事，到现在终于拼凑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每次反思过去的时候，都有种感觉，有时候不是因为知道了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了才知道。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今天的你也要加油。 舍不得，又无可奈何。